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微微一笑的主持人珊珊。 大家好，我是总是在微微一笑哈哈大笑嘿嘿冷笑嘻嘻尖笑。 嘻嘻怎么是尖笑呢？咱们俩那个有一个中间的节目的片花，请问你看这个世界的方式怎么看啊？嘻嘻，对不对？ 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我们每天早上的节目啊，都是非常非常高兴能够陪伴大家，特别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啊，这个天气越来越冷了，然后呢，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点疲惫，然后我和珊珊的这样的一个磁性。 而且我告诉你，今天有件特别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因为今天啊，我发现此时此刻月亮还很大。 对，我来抬一个准 备。我也看到了，就是我是从东往西走嘛，看到那是什么啊？我想，哎，我是在往西走啊，我还回头看，发现东边是有那个太阳的亮光的，我就知道我前头的是月亮。 没错，我来的时候远处的那个是海关吗？还是哪个楼？在楼上有一个亮光。下面是一个金色的牌，上面是一个洁白的皎洁的牌。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不仅是可以通过 FM98.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 AM97，同时呢，您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以及陪伴的广播。首先，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呢，您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最重要的是，大家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每天的推送。我们的微一笑是在周一和大家见面。那同时呢，您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右下角点击关注，点击直播，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文字和图片的互动了。那话不多说，赶紧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奇头条号，欢迎大家回来。我们首先要送给大家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大家会发现，其实旅行与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虽然是我们刚刚放假回来，现在没有假期，但是依旧我们要把一首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用于旅行开启这一天的美好心情。 不出旅行的意义， 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旅行的意义，在你看来旅行的意义是什么？ 谁说不忘记爱你的那个人忘记你爱的那个人。 所以这个小姐是只能在分手的时候去旅行， 是不是？哎，对，分手的时候旅行是疗伤的特别好的方式。 然后热恋的时候一去旅行回来问，哎，你谁啊？ 热恋的时候一去旅行就分手了呀不是说旅行是检验真爱的最好方式吗？ 昨天珊珊和我们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观众朋友在微博里面互动，然后那个观众不就建议我们说要拿一个花名册，对吧？然后每天点名。好，那下面呢要进行今天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了，那就是点名的环节。 哎，你手机上怎么还有点名的那个花名册啊？ 同步。 棒，你很棒。 大树底下乘凉，骆小可同学带你去旅行。 Lisa Verona 同学 Sunshine 今天那点事儿是泡泡啊。 Water 淡蓝色，范宝将军快乐的雨涵，嘉旭你们都在吗？彼得洛夫小狼，月宁吉他碾吉他，这个孟加拉8008纸笔画悲欢，朱古力豆，胡银辉，理想的理想，达菲和乐乐，你们都在吗？如果在的话，在直播间和我们打一个招呼。那在好奇头条号的第一条资讯，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在你分享开心的事情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刚才点名的人已经有人来了，哎，我罗娜已经来了，但他不是第一名，我罗娜只是说了早，我说珊珊在干嘛呢？罗娜 最近表现特别不好， 已经很棒了，好吗？今天考前三名，你还让孩子怎么样啊？ 我要用那个叫什么《三傻大闹宝莱坞》里面电影的那句话，从我们就是形成这个受精卵的时候，就是一场赛跑。如果我们不是得了第一名，我们就不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让我想起了昨天竞选家委会的时候，那些家长的慷慨激昂的宣言。海的蓝海的天空，海的蓝海的天空，说怎么换人了啊？你可能是昨天晚上看的直播是吗？昨天晚上的话，应该是我们台的另外一档其他的节目，我们俩是早间的节目，7点半到9点半，但是早上也会换人哈，我们有这个轮班的主持人， 没错， 包括浅心默默说了说这个，早上好，现在水水的声音。好了，刚才声音的确有点不太正常，是吧？明白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早上嘛，声音不正常是正常的。 对啊，你就当我们开嗓了。就问一下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哈，我们的声音现在正常了吗？是 OK 的吗？如果 OK 的话告诉你一声好不好？ 在模糊的小姑娘，对， 这一个大箩筐， 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出现了这个串流的情况啊，就是我们两个主持人一直在这样的采蘑菇的小姑娘的背景音乐当中和大家主持。OK， 海的蓝海的天空一直说帅哥美女还有我怎么不点我？没有不点你，刚才不是点了吗？ 你等一下，我把你加到名单里。 对，加到我们男主持人每天早上点名的名单里，好不好？ 海的蓝 海的海的天空， 海的蓝海的天空。OK， 欢迎你。那今天的第一条消息真的，吴珊珊 怎么了呢？ 听了看了想哭。 为什么想哭？ 因为我要向大家公布的是2018年放假时间安排表。来，2018年的第一个长假，那必然是春节的长假了。那是从2月16号开始放，调休7天。好，紧接着春节。 挺好的呀。 对啊，紧接着春节完了以后呢，就是清明了，对吧？ 春节到清明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假期吗？ 哎，你的心态能不能健康一点？ 清明节4月份的。 好，2月16号放完了以后呢，那就是4月5号。4月5号放的清明假期。 3月份没有假期吗？ 没有假期。 三八妇女节呀，植树节呀，都不放假吗？ 还有315 大假呀，315维权日啊 什么的，对不对？没有。 37女生节啊？ 没有没有。 都没有。 4月5号、4月6号、4月7号是明年的清明的放假的3天，然后是要在4月8号一个星期天上班。也就是其实等于没放，我觉得。好。4月份还有一个假期，4月份有两个假期， 太好了。 4月28号到5月1号放假3天，那就是我们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假期。然后6月份有假期啊，6月份的假期是6月18号，6月16号到6月18号放3天，是什么假期呢？ 端午节呗。 对，端午假期，然后就到9月了。 七月八月都不放假吗？ 哎，我觉得这个很不公平哎。 为什么？ 七月八月是暑假的这个时期，就熊孩子们都在玩，为什么我们没有假呢？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已经不是熊孩子了。我觉得仔细想想这个道理是想得通的，大家觉得呢？ 我觉得虽然想起来有点难度，但是我还是刚刚勉强想通了。 恭喜你长大了。 九月二十二号、二十三号、二十四号一共放假三天，是什么假期呢？来， 中秋节。 没错，中秋节假期，恭喜你答对了。紧接着就到了十一。 哦，听起来这个假期接的我觉得还挺满意的， 就比较 smooth。 对对， 就是我感觉好像从六月 过渡的很平滑， 从六月到九月的那个过渡就很干涩， 过山车 就很干涩，就是什么都没有，很平淡，很无味，对不对？很无聊。但是从九月份的这个中秋假期过渡到十月的这个七天的国庆假期还是不错的。然后你猜怎么着？ 啊， 没有了。 好像，哎呀，算了吧。其实听听还是跟往年差不多了，对不对？基本上还是一个正常的假期安排，所以说2018年想要出去玩的朋友呢，可以好好的先计划一下怎么样这个拼凑自己的年假呀，以及各种各样其他的假期，然后计划旅行的计划，好不好？ 没错。那看这个假期的计划，其实我也是想提醒大家，就是怎么说，明年还是有很多很多时间的，所以大家如果细心的仔细的去安排，应该可以把每一个假期都安排得特别好。 是的， 不会像我和珊珊一样，就每一次假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最后又因为什么票订不到到了，父母不让自己回家呀什么的，就窝在北京了。 哦，不是，我觉得像国庆节这种，我是主观的意愿呢，想要窝在北京的。但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珊珊本人明天后天再跟大家聊两天，接下来我就放九天的假。 你哪来的九天的假？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OK， 好。我不想主持了，那今天你自己说好吧，你自己把这个两个小时。 你没有意识到我是九天的假吗？ 我没有意识到。 咱们要不要细细数一下？ 从明天开始， 从后天开始，明天是周三嘛，咱俩还是要跟大家聊一天。 对， 然后周四、周五本来就不是咱们俩，对吧？周六、周日，爽爽和孔文要来， 对 啊，所以不是咱们俩。然后周一、周二、周三。我不是就是请了代班的吗？对吧？ 你要干嘛呢？ 一二三，好嘞，然后再加两天，周四周五，九天。 好的，好的。 我要放假了，亲爱的朋友们。所以说，如果是喜欢跟我聊天的朋友，今天明天要抓紧时间，好不好？ 你是要收费吗？是要加费吗？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OK， 格外的卖力。 下一条消息，这个就很厉害了呀！最近湖南农业大学发布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真的太厉害了。 有多厉害？ 四个字你就能明白它有多厉害。定位考勤。 啊。定位考勤，就是你允许老师使用你的地理位置吗？必须允许是吗？ 对，所谓的定位考勤其实就是学校应用一款微信上的公众账号的辅助点名系统。这个程序只要需要打开手机的定位系统显示学生所在的位置，而如果你显示的位置不在该上课的教室，就显示为缺勤。 哦 ，OK， 我知道了，把手机给同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难不倒我。 我跟你说是这样，我觉得我想的还比你超前一步。你如果把手机给同学，不是不方便吗？比如说，如果你要出去玩啊什么的，你没有手机很难联系。 对， 你应该注册两个微信公众，两个微信号。然后呢，用其中一个不怎么用的微信号去绑定这个定位考勤。然后呢，再把这个定位考勤装在一个你不怎么用的手机上。 那还是两个手机呀、 啊。是两个手机啊。然后你还得有两个号嘛，对不对？然后呢，你就把一个寝室，比如说我们六个人，我们就轮流值班，对吧？比如周一是我值班，所有的手机就全部在我这儿，然后呢，我就拿去定位考勤。 哦，我知道了， 明天就给你。 我要去这个学校卖那种很便宜的，可以注册微信的，可以用微信这个软件的智能手机。 就看到了商机呢，是吧？ 看到了商机。大学生创业的确是一个这个非常火的风向和风潮哈。我看到了海的蓝海的天空说了，说我之前看的这个微微一笑呢是孔文和小张主持的，不知道有你们。小张是谁啊？ 我也想问。 因为我们节目这个常驻的主持人是孔文，然后王爽，还有山山水水啊。正常情况下，其实大家可能出现的频率差不太多，我跟水水还会稍微的多一些。 嗯 啊，你可能刚刚好是在我们休息的时候看到的。但是小张是谁啊？ 可能是孔文旁边的那个人吧。 嗯，很棒，你这个解读简直是满分。 对对， 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30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啊。我们每天早上呢会同步视频直播，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呢，可以点击关注，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点击关注，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我们的这个视频互动了哈，发图片啊文字啊跟我们进行互动。 马上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于郭富城郭天王，鹰之舞，是一个能唤起我们稍微年轻的时候记忆的一首歌，非常的轻快。我们来听一下，这里是微微一笑。 谢谢恒瑞关注我们。好 low， 这首歌好 low 吗？ 嗯， 但这首歌可能这位朋友的年纪是不是不大呀？ 哎，我刚才忘记是谁说的了，好像是 Corona 说的 啊？是吗？这首歌是郭天王当年和谁演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啊？是张柏芝吗？ 樱花什么，对不对？ 是不是张柏芝啊？樱花之恋，对不对？ 确定。 OK， 嗯， Corona 居然说这首歌 low 是吗？ 你确定是不是 Corona？ 因为刚才我关闭了那个花椒直播，然后刚才是谁说的？自己站出来， 自己站出来。请你承认一下，我觉得你说的对。 OK， 紧接着 我觉得咱班纪律真的很严。 好奇头条号接着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条关于性别差距的新闻啊。一个叫做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组织，每年其实都会公开的去公布一个调查数据，然后发布一个叫做全球性别差距报告这样的一个榜单。他们综合各种各样的评判标准，然后呢，他们是认为这个性别差距是在逐步的缩小，每年其实都有缩小，但是好像是在今年出现了十年来首次的倒退。 他定义的性别差距是什么意思呢？是男女的人数比例？ 平权。 OK， 就是性别意识， 明白。 然后其实实际上就是他们据统计说，如果按照现在统计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要达到男女平等，估计最保守的估计是需要100年左右。而且最终这样的一个平等到底能不能真正的达成，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不同的人的理解不一样嘛。 是的。 然后目前来说呢，排在全世界这个性别差距最小的国家的前四名分别来自冰岛、挪威、芬兰和卢旺达。然后第五名是瑞典。那欧洲的国家偏多，中国呢是排在了第100名。所以这个排名也是不前不后吧。但是比去年是落后了一名。那这个经济组织是这样说的啊，其实实际上缩小性别差距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就比如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去年整个的这个性别缩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是帮助我们国家创造了4.2万亿美元的潜在经济增长。那这样的增长是怎么运算的，我个人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能够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是这样提出来的，他说其实千禧一代，我们知道千禧一代的概念其实就是80， 我们就是千禧一代， 对，我们就是千禧一代，就是80后然后90后这样一帮人。我们在性别意识上来说，其实实际上肯定是要比那些更加保守的60后、70后更加超前的。所以说当我们慢慢成长起来，那性别差距也会慢慢逐渐的缩小。 其实但是今天你说这个十年性别的这个差距一直在缩小，然后今年是出现首次的倒退，我还挺意外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偶然的状况，总体来说应该还会呈现出一个逐渐在缩小的态势，对吗？ 对，没错。那我们也是希望其实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到这个性别平等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我记得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其实老师会问说你们班上有多少女性主义者就是 feminist。 然后呢，我看到我举手了然后有很多男生也举手。就是在国外，其实实际上一个男生说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是特别特别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女性主义者不仅仅只有女生可以当，男生也可以是女性主义者。然后呢，你坚持的是一种平等，然后你坚持的是一种互相的尊重，你坚持的是一种互相之间达成的一种信任和共识。那刚刚就是分享了，又是假期，然后又是那个定位的点名。那在这里呢，分享这样一条严肃一点的消息，也是想告诉大家，性别意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啊，每一个人其实都要关注下去。然后紧接下来，在好奇头条号的最后的新闻要分享的是一条特别有意思的资讯啊，就是有一个网友呢在网上问说，想问一下日本小姐姐在冬天不穿， 吓坏我了，我以为我是日本小姐姐呢，我以为在读网友留言，你知道吗？好，他问一下，就是日本的小姐姐们， 就是在冬天不穿裤子穿短裙，真的不冷吗？ 好像真的不冷。 哦，你这样试过是吗？ 我年轻的时候试过，冷。但是我感觉好像就是日本的小姑娘啊，就是他们非常流行这么穿，或者从小就这么穿的人，就锻炼出了这种能力。 你知道他们的学校会要求这么穿吗？ 哦，是吗？ 他们的学校会要求这么穿，因为对于日本人来说，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国民素质的元素。所以说他们会使用各种各样的规定来锻炼他们的学生，比如说吃苦耐劳的能力。那在这里，冬天不穿裤子穿短裙，锻炼的是一种抗冻能力。 有可能啊，因为有的时候冻久了就习惯了嘛，人的那个抗冻能力就会特别特别的强。而且我觉得日本人对于他们国民整体素质、身体素质的提升真的是花费了很多的心思，不是有国民每人一杯奶、每人一天一杯奶这样的一个举动吗？ 然后身高就嗖嗖嗖往上 涨。对，就他们的平均身高现在真的是超过了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是不是啊？ 可能是吧。 是的，我之前很久之前就看到过这样的数据了，所以建议大家多喝奶。总是落在一个莫名其妙的结论上。真的 的好，谢谢、 我给你带了奶和面包。 哇，那我待会儿先出去吃两口再进来直播。 OK， 那为了珊珊可以吃早餐，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 吃早餐也很嘻哈哦。 下面给大家放一首歌，叫做 Domino， 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一会儿再见。 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每天早上会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嗯，大家好 ，Smile。 对，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沈水。那在这里呢要提醒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首先呢您可以通过 FM98.2 AM927这两个广播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再其次呢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我们的活力982房间，然后再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两个直播房间，您可以通过文字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有花名册啊，特别是在花椒直播间的朋友们每天早上是要点名的。 是的， 然后再其次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到我们每天的推送。最重要的是您还可以通过这个推送的这个平台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在那里呢您还可以发送一些您的图片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在这里呢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在吗？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好不好？前面的观众，后面的观众，左边的观众，右边的观众，在我后面的观众。 因为你闭上眼睛睁开眼的一瞬间就会有很多人出现在你面前嘛。哎，我要去看一下在982魔力工厂今天有没有朋友跟咱们打招呼啊，因为我觉得好像咱们今天这个所有的重心啊和关注度啊目前还放在花椒直播的这个 朋友身上，来看一看九八二魔力工厂。哦，咱们最早刚开始的时候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 怎么了？ 好好笑啊。然后首先哈，有人说陈小兔说听不见水水的声音啊。然后呢，接下来有两位朋友叫相见恨晚，因为叫做陈旭，他们俩问了同一个问题。 嗯， 他们俩说微信不点名吗？ 好，既然你们这么诚心诚意的问了，那我就这么诚心诚意的回答你们。微信从明天开始也要点名，好不好？ 好， 我们微信也一定要把大家拉进这个点名的名单当中。 来吧。 OK， 那 接下来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翻滚朋友圈继续给大家带来最热最硬的资讯。 Touching me, I'm not afraid. No, this ain't going away. Here to stay. I just wanna be your girl. So we, hey. I can be all you want. Please say. I just wanna be your girl. Yeah, yeah. 'Cause you got so hard on a lot. It's so unfair. Surprise, I wasn't expecting nothing. Now I'm lit up inside. You're bringing out all the colors. No more black and white. You won the race and got the gold. So here I am, we're good to go. No, this ain't going away. Here to stay. I just wanna be your girl. Come on, tell me back. I can be all you want. Please say. I just wanna be your girl. OK， 欢迎回来。我在这边呢，已经开始要着手这个微信朋友圈的这个点名整治的活动了，好吧？ 好嘞，好嘞，好嘞。微信朋友圈开始点名，相见恨晚到没到？陈旭到没到？ 专门为我来的程序，你有没有到啊？ 哦， 我看到 Verona 的这个粉红色的小星星一直在闪。 是的，这是早上最早的留言，麻烦那个导播老师可以帮我把这个留言刷到最下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所有的留言，就最新的这样的一个留言。对， 嗯， 它有一个这个滑动的键，我刚才看到了今天那点事儿来了， 嗯， 说什么再往下老师拉到最后面，拉到最后面。好嘞，这是最新的留言，我看到了今天那点事儿，说这个哈哈哈哈连续放两首歌，但是都挺好听。哎，对，然后朱古力豆说了，说别堵了，我儿子下车了。算我判断失误了，以为你们很少读微信公众号的留言。什么意思啊？您儿子在车上的时候，下次您提醒我们一声好不好？ 所以他儿子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的，不是，是这样的，是可能他觉得我们俩在节目当中说的一些话呢，不太适合他儿子听到。他说，哎呦我天哪，算我判断失误，儿子下车了。这回还有吉他也都来了。 嗯 啊，朱古力都提醒咱们了，说今天你们有一个5岁的小听众叫做汪泽瑞啊。嗨，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他应该是觉得咱们有一个5岁的小听众，希望他发了留言之后咱们跟汪泽瑞打个招呼。 哎呀， 哎呦，咱们错过了， 错过了，错过了。 So sorry， 明天好不好？ 明天好不好？定点 好不好？ 8:23:46，好不好？晚一秒早一秒都不行，就那个时候发留言，好不好？ 所以你看他最早的那条评论是今天你们有一个5岁的小听众叫做汪泽瑞，珊珊你再把这个什么喝牛奶可以长高个子的那个新闻绝招再说一遍吧，让小朋友长个大高个儿，当然也不用那么高，水那么高就行了，然后咱俩也没看见。然后过了一会儿说只看到了那条别读了，我儿子下车了。这两个主持人可能脑子不太正常。 我觉得你以我为标准不行的，因为我正好是1.77-1.78左右，没有到1.8。 我觉得1.77-1.78男生标这个身高很好。哎， 但是我觉得要上个1.8会比较好吧。 我觉得1.8不 OK 哦， 太高了。 1.77-1.78还蛮容易就是撩妹的。很 注意，有一个5岁的小朋友听众， 可是5岁的小朋友已经下车了。 OK， 嗯，那要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后一个时段，也就是在我们的微微观世界的环节当中，将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玩的活动，以及给大家介绍一些有关于小蜜蜂嗡嗡嗡的事情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 对的，那在这个翻滚朋友圈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好了。其实这条资讯也不能算有趣吧，它还是挺严肃的。 嗯， 因为刚刚在我们播歌之前，水水不是分享了那个世界经济学会的一个 世界经济论坛 的一个调查，调查的是现在世界范围内的性别平等的这么一个情况嘛，是吧？ 嗯， 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报告，叫做全球营养报告。 嗯， 哦，听起来还是挺严肃的。这是10月4号公布的一个营养报告哈，他指出说差不多整个地球都在遭遇严重的饮食问题。 嗯， 这些问题包括什么呢？包括肥胖症，包括营养过度，或者是恰恰相反，包括因缺乏饮食而导致的营养缺乏。 嗯， 可以说饮食问题束缚着人类整体的发展。那这份报告呢，是一份针对于140个国家的调查研究，研究者们是呼吁采取根本性的措施，增加财政的支持，同这样一个威胁世界人口的健康问题做斗争。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数据好了。根据这个报告指出，由于缺少食物，年龄小于5岁有至少1.5亿的儿童身体生长迟缓，与身高相比远远没有到达应该有的体重。 嗯，哇哦， 5岁以下的小孩有1亿多因为缺乏营养而身体发育迟缓，听起来是一个很揪心的数字哈。 对， 那相反，食物过量却在世界各地呈现。在全球70亿人口当中呢，大约20亿人或者体重过重，或者属于肥胖症。 OK， 20亿，70亿分之20亿，将近1/3的人都是属于体重过重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在北美，1/3的男人和女人属于肥胖症，年轻人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那5岁以下的这个4100万儿童被认为过于肥胖，仅仅在非洲也有1000万的儿童被视为超重。 对，而且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文章，就在写，其实说实话，就是比如说造成肥胖症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因为烹饪方法和整个现在的这个餐饮的这个商业链条， 包括饮食结构是吧？ 对，会让就是收入在特定水平的人只能够去支付起那些不太健康的食物，从而造成他们的油脂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会导致肥胖的元素摄入太多。 明白了，那可能还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去努力的问题，需要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去努力的一个问题哈。 对， 那包括其实缺乏食品的这个问题呢，整体上在全球范围内是逐年减少的，但是减少的速度并不够快，并不足以达到国际社会指定的一个目标。其实国际社会是有一个目标的，是在2030年消灭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2030年还有12-13年的时间，可能不足以我们去消灭食品的这么一个威胁全人类健康问题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现状哈。那其实专家们也是呼吁各国政府行动起来，拿出3倍于目前的财政支持来解决饮食问题。2015年的时候呢，这个经费是增加了2%的，达到了8亿6000万美元。但是专家们可能认为经费还要至少再翻3倍，才能在未来的10年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目标来解决全球的问题。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咱们微微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虽然每天早上咱们在插科打诨啊，在好好聊天，偶尔还是要关注一些严肃的这么全球性的问题，也看一看自己此生有没有可能为这个地球、为这个社会、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一份应有的力量。 因为我和珊珊平时喜欢在节目里面开玩笑啊， 是的， 就总是把胖啊、瘦啊什么的挂在嘴边，而且很多时候其实讲的不是饮食上的这种胖和瘦， 对， 是这种观感上的胖和瘦， 还有自己主观心灵上的胖和瘦。 对，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讲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实际上我们讲到的更多的是从健康的层面去聊胖和瘦。我们都知道过胖和过瘦都是不易于身体健康，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包括我觉得其实我想分享这个报告也是觉得，哎，好像咱们慢慢长大了，似乎不应该只关注自己身边的那些事情，也不能只关注我是胖还是瘦，我的闺蜜是胖还是瘦，好像至少应该有一些这个世界观、价值观，就是全球的观念，去关注一些看起来很大但实际上跟我们切身相关的问题。 对，我希望世界和平不仅仅是一句玩笑话。 对， 对不对， 世界和平。好了，来， 要把手摊开的感觉。 咱们要不要分享一条这个稍微的轻松一点的资讯？好了，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叫做《这5部电视剧至今无人敢翻拍，只因为太过经典》。 OK， 哎，开始第1部。 哎，其实咱们说到翻拍的这个电视剧，有很多电视剧，经典电视剧都被翻拍了，对吧？ 我不知道有什么电视剧是没有翻拍的耶。 是不是这个数字就是很有趣？ 还挺有趣的， 想知道是哪5部？ 对对对，特想知道。 因为说到翻拍的话，大家可能都非常清楚啊，也给大家进行一个小互动哈。你们印象当中翻拍的比较好的电视剧是什么呢？ 没有。 翻拍的很差的， 没， 你敢说吗？ 我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张纪中翻拍的金庸的，都没有太差，但是也都没太好。 我觉得张纪中老师翻拍的金庸的至少很美， 对，也没太差。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天龙八部》也没太差，但就比起黄日华那个版本，可能还是会差一些。然后翻拍的差的就很多了，比如《还珠格格》就越拍越差，对不对？我不怕。 我跟你讲，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也在于，就是我看《还珠格格》老版啊，现在还会经常觉得很好看。哎， 对啊， 就是看那个小燕子被拖上街头，然后紫薇在旁边说哈，她怎么顶了我的什么什么，就是格格的位置，就那些画面还历历在目，就每一个镜头都很经典。 对啊， 然后包括其实现在好像《流星花园》马上也要准备翻拍了， 没错， 是吧？柴智屏、柴姐已经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不知道大家印象当中的翻拍的比较好的电视剧是什么呢？翻拍的不好的电视剧是什么呢？但是大家可能很少注意过，这5部电视剧虽然很经典，但是至今从来没有被翻拍。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是为什么的。 围城有没有？ 没有围城。 OK， 围城的电视剧，我觉得好像一般情况下，像这种一般被翻拍的会比较接近于，比如说古装剧啊。 OK。 然后可能才会有一些创新，对不对？ 因为围城是陈道明老师还有小鲜肉的时候吗？ 对啊。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大家怎么都流下了口水的感觉？来吧，第1部《小李飞刀》。 焦恩俊的那版吗？ 对， 好像真的没有啊。 啊，没有翻拍。 小李飞刀真的是没有翻拍。嗯、 是焦恩俊、吴京、范冰冰、贾静雯、萧蔷、 有范冰冰 飞鸿等人主演的。有，你看，给你看一张海报好了，它左边是贾静雯，右边是范冰冰。 哇，还真是有范冰冰哎。 但是不知道范冰冰演的是什么，也有可能小李飞刀其实是不是也分了一和二呀？ 好 像 是， 对吧？有可能是比较靠后的 部分。那个时候萧蔷还是台湾第一美女吗？ 哎，对、嗯，而且这部电视剧其实已经过去了快20年的时间了。然后焦恩俊这个古装男神的位置坐的也是很稳。 那我知道另外一部了， 是什么？ 楚留香。 哎，楚留香也没有被翻拍，对不对？ 对啊， 不在我今天分享的这个榜单当中。 哦、OK， 但是我觉得楚留香这个举例举得很好。 嗯， 哎，所以说为什么小李飞刀和楚留香没有被翻拍呢？是不是因为就是小李飞刀和楚留香这两个角色被焦恩俊？还有，哎，那个 郑少秋， 楚留香是郑少秋演的吗？ 啊， 是吗？ 对呀、啊。 为什么我觉得那个谁演的是谁呀、啊？一个任贤齐演的是谁啊？ 任贤齐演的是《倚天屠龙记》， 他没有演过楚留香吗？ 他没有演过楚留香吧？我记得，还是说翻拍过楚留香？ 我怎么记得任贤齐演过我印象中的？ 导播老师提醒说，任贤齐演的是杨过，《神雕侠侣》。 真的吗 ？OK， 第二部了，第二部了，我们不要纠结这些我们不确定的事儿。 这些没有被翻拍的，是不是因为就这个角色已经被这个演员塑造的非常完美了？ 我跟你说，没有角色是能被演员演死的，肯定都是因为后期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没有翻拍。 哦，但是刘小花说了，说楚留香有没有拍过800遍喽？我刚那个湖南话的感觉说的怎么样？ 说的很好，刘小花，你已经进入我的名单了，好吧？ 要开始点名了，好不好？ 每一个在朋友圈，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直播平台上发言的人，你们都冒着被我记入花名册的危险，好吧？ 但是刚才吉他说这个小李飞刀还真的没有被翻拍，哎，为什么呢？大家也可以这个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了哈。然后所有人说最经典的一版楚留香就是郑少秋， 就是啊， 对，是的，好了，是我记错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对楚留香的印象特别特别深？ 嗯， 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有童年阴影，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们一伙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然后大家都会去就扮楚留香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就会互相打架， 嗯， 然后每一次我都是被打得最惨的那一个。 哦，好吧，那你知道我对哪一位老戏骨特别有阴影吗？ 哪一位？ 冯远征。 哦，不要和陌生人 说 话，我就小的时候看着还挺吓人的， 吓死人了。 哎，包括其实我对， 所以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也没有翻拍， 因为太吓人了，是吗？包括那个吴京演过一个角色叫做阿飞，大家有印象吗？是在小李飞刀里面吗？一个类似功夫小子的角色。然后 小李飞刀里面我就记着三个人，焦恩俊，然后那个萧蔷和于飞鸿 是吧？好嘞，反正小李飞刀没有被翻拍过。那第二部没有被翻拍的一部经典剧集呢，是曹颖主演的。哎， 那个 就是曹颖扎了两个小辫，然后这还有两个卷卷的刘海的、 那个叫什么来着？ 叫做什么来着？乌龙闯情关。有没有被翻拍过呢？因为这部剧 没看过。 对，然后曹颖饰演的角色叫做水仙嘛，可以说是惊为天人，惊艳了众人。当年曹颖那阵儿真的是特别火，是吧？ 特别漂亮。 而且这个剧好像也是诙谐幽默，笑点满满，据说现在看还是很好看。那大家喜欢这部剧的不妨再去翻一翻，好不好？那第三部是谁主演的呢？王艳还有黄海波，都是当时男神女神级的人物。这部剧叫做《武林外史》。其实我没有看过，说是武侠剧当中的经典。 武林外传也没有再翻拍啊。 嗯， 我好希望武林外传翻拍、啊、 武林外传好好看哦。 每天守着看， 粘套。我是粘套。你左嘛，给你加个飞枪。好像不太对劲啊，感觉这个口音。 你不会说陕西话？ 俺不会说陕西话，陕西话。其实好像那部剧听久了，还是能说几句的。 屁事多得很。 屁事多得很，什么意思？ 屁事儿多得很。 屁事多得很。所有人还说了啊，乌龙小子闯情关，他是已经猜测出来了。 对。 那第四部，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猜出来啊？是乔振宇主演的。他的角色叫做欧阳明月， 当年可以说是迷倒了一片少女，就是现在虽然可能没有以前红了吧，但是还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个这个古装男神的形象，天涯四美的地位也无人可以撼动。这部剧叫做《雪花女神龙》。 哎，吴珊珊，你能不能多介绍一点自己看过的呀？啊， 那第五部咱们看过了，第五部真的看过，是一部电视剧，男生女生都爱看。 废话，你今天分享的就是五部没有翻拍的电视剧，你说是一部电视剧，那必须是一部电视剧啊。 好的，它里面的这个角色呢，都是就是挺高颜值的，都有什么呢？比如说孔慈、楚楚、聂风、步惊云。是谁来着？风云， 是 啊，对，风云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被翻拍过。 谁演的呀？那两个人是和何润东吗？ 那个就是一个也是属于轮廓很明显的那个男演员。 那你这么说的话， 不是何润东。 那你这么说的话，绝代双骄也没有翻拍过呀？ 绝代双骄好好看哦，是那个就是小鱼儿和 对啊， 谢霆锋和林志颖， 那个林志颖，对不对？ 大家就会回复，要不要拍过800遍了？啊，我看到了，这个吉他好像对这些电视剧非常了解哈， 超级了解。 对，你看他说《雪花女神龙》好像有李连杰。 OK， 一首自己送给大家，刚刚盘点的是翻拍没有，后来没有形成翻拍的太经典的电视剧啊。这里是微微一笑，一首自己送给你们。 要保持希望，在每天清晨太阳升起，不用太在意这一手的遗憾，用一片面包解决你的不安，别担心没人经过你的未来，没人驻足你的现在，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变得不像自己，你曾慌乱过，你的年华释然，你们的一天都一样，面对是同一个长叹，写生命中所剩不多的情感，这世界不会再为你改变，只怕就任其消耗殆尽，或者用力的喘息，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们这里是微微一笑。 我刚才看到了那个吉他说啊，是记错了，那个是赵文卓演的，我说的就是赵文卓， 对， 就有点像 对 像何润东的那个感觉。然后所有人特别可爱，因为咱刚才不是说那个一首自己送给大家吗？他给咱们留了一个新的话说，他说一首自己送给你们。啊，不要这么说话，我不会被扣钱的，好吗？朱丽豆来了，说谢谢。那在这个， 我跟你说，要是我们的那个批评语音的那个名单里面会有说把自己发成自己的话，我觉得这个主持人也是不要当了。 自己好了，那今天的这个时段呢，再跟大家快速的分享一条消息哈，也就是一个白卷考生的故事。这个考生呢，在2008年参加了第一次高考，但他当时因为有些自己的这个想法，他没有认真的答题，而是选择了在考卷上满满当当的写上 忘了自己的考试宣言。他觉得应该改变一下教育制度，觉得可能更适合我们的教育是另外一种方式，所以他完全一道题都没有答。当然了，这种现象呢，可能也导致他没有参加一个，没有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没有把他送上一个理想的学府。比较有趣的是，他这么写答案哈，最后还得到了100多分。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那100多分是 怎么 来的。 对啊 ，No idea 啊。 OK， 他最后的确得了100多分，可是100多分什么学也考不上嘛。而且他等了很久，希望他自己这样的考试宣言可以引起关注，引发热烈的讨论，但是苦苦等了许久都没有等来这样热烈的讨论。所以这十年他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可以说是只好跟着父母然后到处打工，而且这种打工呢可能都是一些非常基础的工作，体力劳动。凡是这个用人单位的招聘的要求上写着是高中以上的学历，他就不会再去应聘了。所以说他今年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2018年他报名参加了高考。也是希望可以弥补自己当年的那一份遗憾。他觉得自己当初 有点太冲动了，你说这又是何苦呢，是吧？ 十年的时间 去弥补一个当时的冲动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对的，就当时他回忆了很多细节，包括他当时这个不好好学习啊，其实他成绩还挺好的，你知道吗？他就是不想考，父母就为他干着急。然后这十年他已经结婚生子了，但是因为要打工养家，然后去弥补自己当初的那个遗憾。 也是祝他好运吧， 祝他好运 吧。就是高考不一定是适合每一个人， 是的， 但是通过高考始终还是最快而且是最踏实的一个途径。这里是微微一笑，接下来我们将请到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嘉宾啊，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小蜜蜂嗡嗡嗡的事情。我们一会儿再见，一首 Journey 送给大家。 It's a long, long journey till I know where I'm supposed to be. It's a long, long journey, and I don't know if I can believe when 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大家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哈哈大笑，天天哈哈大笑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嘻嘻小笑，每天嘻嘻小笑的水水啊。今天我们非常非常非常开心，因为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他是密云区石城镇黄峪口村第一书记陈爽书记，欢迎陈书记。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陈爽啊，这真是一个非常快乐的直播间，我看 进来就感受到了，是不是、啊？ 对，因为最近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对，挺有趣的一个活动、 挺有趣的一个活动正在进行当中，那就是智慧谷第七届中华蜂蜜的这个歌蜜文化节正在密云举行。 是北京市密云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哈、我也听说过很多回。这样吧，咱们还是先来跟观众和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待会儿呢请陈书记帮咱们介绍一下这个歌迷文化节的详细的情况。 没错， 好好， 那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要记住，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首先，您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九八二，来到我们的直播房间，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那在这两个直播间呢，您是可以通过文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同样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在这个微信的公众账号的平台上，您可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和我们进行图片和文字的互动。 哎，是的，这个北京市密云区智慧谷第七届中华蜜蜂歌蜜文化节，我觉得信息量好大呀。就首先我很想知道智慧谷是哪，然后第二呢，我想知道什么叫中华蜜蜂，第三呢什么是歌蜜呀、您觉得这三个问题应该先跟我解释哪个呢？陈书记 真是一大早碰到一个问题， 好无知的主持人。 没关系，三个问题我逐一来回答一下。智慧谷呢是在市密云区的一个旅游景点，应该说这个智慧谷整个它又是一个十公里长的一条沟，是在黄峪口村的范围之内。可以说吧，智慧谷呢，密云区的智慧谷就是这个黄峪口村，黄峪口村呢也就在所有的村域范围都在这智慧谷景区范围之内、所以呢这叫智慧谷。刚才咱们还说到中华蜜蜂，中华蜜蜂呢它是咱们国家蜜蜂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品种，咱们也叫土蜂和中蜂。它的蜜蜂呢体型比较小，所以呢它在它的养殖过程当中呢能够避免很多什么呢，这蜜蜂它最大的特点它是认为环境，如果咱们这个地方的环境不好，如果这个环境有污染，或者说在它生长的范围之内咱们有一些农作物，然后会经常用一些农药的话，那么蜂王都会带着蜂群，那么整群的就迁徙走了。这是小蜜蜂的特点。 这么大的脾气啊。 对，它生活条它对生活要求非常苛刻。我的环境不好的话，我就要走，我就不在里面生活，我就找好地儿去。所以咱们北京只在少数山区有这种中华蜜蜂的样子。 所以全村都得呵护着哄着他们留下来。 为他们创造好的这个住宿的环境是吧。 因为它呢，咱们密云大家都知道，密云是不是有咱们密云水库，有咱们北京市民的这盆水。为了保护这盆水呢，从密云区到咱们石城镇，包括到咱们各个村，都为保护这些水做了很多的工作。这里面包括退耕还林，包括那个不去种植这些农作物，包括限制一些种植养殖的项目，咱们怎么去做。所以保密云区这边环境好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养殖这个中华蜜蜂。 这个蜜蜂听起来好像 就是它产的蜜都要好喝一点的感觉。 这听起来还挺娇气的，这个蜜蜂就很像那个综艺节目，亲子类的综艺节目啊，说小孩去了说爸爸我不想住在这儿我觉得这儿环境不好，这不如家里舒服那所以说这个蜜蜂可能产出来的蜜可能真的跟平时我们市面上买到的，因为我觉得好像平时女孩还经常买蜂蜜嘛，你知道吗，什么什么槐花蜜呀、然后各种蜜呀、都有什么区别呀，我不知道陈书记。 陈书记应该看不出我和珊珊的区别，就是你看我和珊珊可能是珊珊更喜欢保养的人，对不对，但其实实际上珊珊每天早上起来是既不吃早餐也不喝水的，然后反而是、 喝 蜂蜜是吗， 你喝水， 我只喝我特别想喝蜂蜜水，但我家蜂蜜喝完了 没关系，那下回我给你带蜂蜜了 好嘞，就这么重要的暗示您听懂了对吧 明白了， 其实我们家的蜂蜜也剩的不多了 好吧好吧下回我还是请你们到黄一口村去吧、到我们这边 我 去看看、 对， 我跟雪水不是那个表面上看起来谁爱保养的那种， 没有，因为我每天早上我是会在那个温水里面加一勺蜂蜜喝的、 啊，这样很好， 这样很好， 这样很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 报告陈书记，我有个非常好的就是生活习惯，我虽然不是每天早上喝，但是我每次喝醉之后都会喝很多蜂蜜水， 这确实也有解酒的作用，那个。 也可以， 但是蜂蜜像他说的，刚才像那个咱们水水说的、这个蜂蜜确实一定要用温水来沏。 嗯， 啊，要如果是超过60度的水的话，都会对蜂蜜里边的营养有产生这种破坏的作用、啊，影响蜂蜜里边的营养。 是的，是的，这个常识我还是有的。每次我无论喝的多醉啊，我都有温水沏蜂蜜。 还有一个啊，蜂蜜如果夏天咱们出去玩去，就我现在我们这个黄一口村，我们这回声养蜂合作社推出一种啊，就是一次冲一杯的，就像雀巢咖啡一样的那样。这样的袋儿的蜜， 这个超方便 是吗？ 这个啊，对，这个袋儿蜜，咱们出去玩去的时候，什么可以把它挤在这个矿泉水里面，一瓶矿泉水，然后你把它摇一摇，夏天呢又解渴，还有防暑的作用。 哦，这个好，它可以那个矿泉水的温度在夏天的时候就基本上可以达到那个泡蜂蜜的温度， 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哎，我觉得很棒哎。来来来来来来，水水水，干了干了干了，你胃不好对不对？来，先喝了这一袋，我觉得这是一个组合拳， 吓死人了！你看男主持人就在聊早上怎么喝蜂蜜，女主持人一直在聊就喝醉了喝蜂蜜。 哦，我看到了理想在跟咱们互动哈，他说蜂蜜呢，它是晚上喝助睡眠， 所以也有助睡眠的功用是吗？ 蜂蜜对，还有助睡眠的作用。另外呢，蜂蜜还有消炎的作用。有一些什么鼻炎、咽炎，咱们经常喝一蜂蜜呢，对身体也是有这些好处。 所以我问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您现在每天就是一天到晚都分别在什么时段喝蜂蜜呢？ 我现在基本上和你一样，也是在每天早晨啊睡醒觉以后，我会沏一杯蜂蜜喝。之前我是没有这个习惯的，我也就是去年开始到黄一口村里工作以后，然后我了解了一些蜂蜜的作用，然后呢每天我说检验一下吧，我拿自己来检验一下吧，是不是能够有这些好处，然后自己来体验一下，我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有一些明星代言一些产品，他们都是要自己就是亲身先试验一段时间的就没有相信陈书记也是拿自己的身体，哇，这蜂蜜是真的好，然后才跟咱们推荐这个歌迷文化节哈。那其实刚才说了很多蜂蜜的作用啊，包括我们平时自己喝蜂蜜的一些习惯，那如果这个中华蜜蜂产出来的蜂蜜和其他市面上我们知道的这些不同的各种各样的蜂蜜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都有什么样的蜂蜜呢？我还真是不了解。 我也特别懵，因为每一次站在那个比如说超市那个货架，就是你站在那个面前，你就觉得说天哪，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蜂蜜， 怎么弄啊，选个瓶好看的好了女孩都这么选的吗？ 对，大家都是挑这个颜值高的产品是吧。其实中华蜜蜂它的蜂蜜特点呢是还是比较突出的。咱们市面上能够上商场超市里边能够见到的蜂蜜，凡是能够标的出来它是槐花蜜，它是枣花蜜，它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蜜的，能够限定一种类别的蜂蜜的，基本上应该它都是属于意大利蜂的蜂蜜，就是我们养蜂人常说的意蜂蜜，或者说叫洋蜂蜜。这个中华蜂蜜呢，它是分不出来它是什么样的蜜的。中华蜂蜜它特点的是采集零星的蜜源，那么意蜂的特点呢是要采集大宗的蜜源。中华蜂呢，它在养殖过程中还有一个特点呢，它是不用进行这个追着花期走，拿车我拉着蜂箱，我满处去哪儿开花了，我去哪儿，它不用，它认环境。刚才我讲了，别地儿环境不好，它还生存不了呢，所以它只能在一个地方待着，采集这个周边的零星蜜源。在智慧谷这块，黄一口村这块呢，我们周边的因为是属于这个，也属于一个深山区吧，在这边我们有很多的野生中草药，还有很多的野生植物荆条，这儿的中华蜜蜂呢，主要采集就是这些野生植物上面的花蜜。 如果要是益蜂蜜的话呢， 那听起来就好健康啊。 哎，就听起来好难得，你知道吗？所有的蜂蜜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你知道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就经常会发现有两种鸡嘛，然后它的就是那个价钱特别不一样，其实就是中国 一种公鸡一种母鸡。 不是通过性别分的，是中国也一样，就是我们所说的土鸡和那种养的鸡嘛，对不对？然后一般来说养的鸡就是比如说就圈在那儿，然后你给它吃的都是饲料啊，然后它吃的东西就没有那些所谓的微量元素嘛。 对， 但如果你把这个鸡就放养到山上去的话，它可能每天会接触到很多山上的那个微量元素。如果那个山上的环境是友好的，是健康的，然后这个鸡肯定鸡肉本身或者它的鸡蛋就是健康的， 是这样的。 所以蜂蜜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是这个意思， 是这意思。因为你看啊，刚才我说如果要益蜂，它是追大众语言去采蜜的话，包括一些农作物的花它都会去采。如果这个农作物它打了一些这个药了以后，它采回来蜜的必定要带有一些农药残留。所以呢这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呢，在意大利蜂这种洋蜂它养殖的过程当中，每年也要对它进行至少要治满两次，这是我了解，每年要治螨虫，要治两次，要打一些抗生素。所以蜂箱里本身也会有一些这种少量的残留。 但是我们的中华蜜蜂是没有。 中华蜜蜂它不需要，它体型小，它有耐寒性，适应性强，它有抗病性也强。在它养殖过程当中是，其实对蜂农来讲应该相对来说是比较省心的。你不用去太多的去怎么样的去管它，然后只不过在冬天的时候要去照顾它，然后夏天的时候你要多去给它摇摇蜜，把它蜜给取出来，是这样。它吃的，而且呢，这中华蜂它吃的少，所以这样的话，它养殖过程中呢，还有和益蜂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它不需要喂大量的去喂白糖。益蜂它吃的多，意大利蜂刚才我说那种洋蜂，它体型大，干活干得多，它吃的也多。产量多，产量多，这是益蜂的优点。我说，产量多，人家效益高嘛。人家能产出的蜂蜜就多嘛，所以它可能益蜂的蜂蜜价格也相对来说要便宜一些，价格也要低一些。中华蜂的这个因为它产量少，价格呢相对要说要相同行业来说吧要高一些，相比这些益蜂。 难怪我觉得好像中华蜜蜂就有这个资质要脾气大一点， 那对吧，就特别的矜持，特别的高贵。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这个中华蜜蜂产的蜂蜜，比如说在这个华东地区，在华北地区，在北京，在什么范围内，它是大概多少的产量呢？因为您刚才说可能非常的珍惜嘛。 中华蜜蜂现在在，因为它是2006年被列为咱们这个农业部国家级畜禽保护的这种濒危的物种，在黄河以北地区95%以上的种群基本上都已经绝迹了，所以它现在在咱们这个黄河以北地区是非常少的。北京我了解可能就是在密云还有房山，少数的一些山区有，大多数的再多一点的，如果再说再多一点的，应该在南方会多一点。但是南方呢，它有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南方的花开的时间都比较长， 对， 花期呢时间长。但是这样的话呢，它的蜜呢，可能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又不如咱们北方的蜜的营养成分要高。这是南方和北方中华蜂蜜的特点。 但是感觉好像是不是南方人喝蜂蜜的习惯会比北方人更多，或者更形成习惯？ 不知道，我跟陈书记听起来都是北方人， 我也不太了解， 都是北方人。那在直播间这个有朋友可以告诉我们哈，如果是这个南方人的话，你告诉我们一下，比如说你在南方生活的时候，在北方生活的时候，发现大家有没有不同的喝蜂蜜的习惯呢？刚才李想问了一个问题，说蜂蜜能抹脸上吗？你要干嘛？ 可以，蜂蜜可以做面膜的。 对吧， 蜂蜜做面膜对自己对这个美容也有美容效果。我们这个惠生中蜂，它的这个宣传，它的这个广告词叫养生养颜，蜜在中蜂，惠生活选惠生，这是我们这个惠生这个养蜂合作社蜂蜜产品的一个广告语。 挺好听的。 就我感觉好像现在蜂蜜你其实跟身体有关的健康的东西都可以试着尝试一下，对不对？ 对， 抹抹脸然后喝一喝之类的， 这没问题。 洗头 哎，会不会太浪费啊？ 太黏。 我觉得如果中华蜜蜂听到他们应该会集体搬家。 包括刚才陈书记说这个中华蜜蜂的就是蜂蜜的产量真的可能没有那么多，我还真的挺好奇的，比如说黄陂口村一年的中华蜂蜜的产量能有多少呢？ 在我们这儿，因为我们这个黄陂口村啊，它这个养蜂合作社成立的时间比较早，2006年就开始成立了，2008年呢又是改叫这个惠生养蜂合作社。从成立合作社以后呢，不光我们黄陂口村的村民加入这个合作社，包括相邻的其他村、其他乡镇的 一些那个村子也加入到我们的合作社里面。嗯，我们现在呢有蜂农得有大概三百零六户， 是个好事儿。 嗯， 但是我们黄一口村呢大概是有70多户。 嗯， 黄一口村一共有一百五十五户。 嗯， 但是有七十多户都加入到这个养蜂合作社里面。 嗯，一半。 嗯，但是这七十多户里边呢还有将近三十户吧，有一半，还有一半呢是我们黄一口村的低收入户。 嗯， 啊，因为黄一口村总体来说呢还是一个低收入村。我们去了以后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产业扶植， 嗯， 啊，包括咱们低收入户让他来养蜂，然后帮他把新产品销售出去，通过这样的话达到低收入户的一个增收的一个目的。 嗯， 通过养蜂的话呢，要如果现在咱们新产品如果销售的好的话，赶上一个好的年景，低收他们这个养蜂这种低收入户啊，包括蜂农一年的收益能够在2万到3万元。 那我还真的挺想买这个蜂蜜的。 嗯， 你知道刚才那个陈叔 我已经决定了呀，就是今天开始就是转到黄一口村的这个中华蜜蜂的蜂蜜 啊。我们不要啊，我们不要，我们自己付钱了。二叔姐您别紧张，是这样，我想起就刚才书记说这个全村可能有150多户，然后70多户都在一起养这个蜂蜜。 嗯， 你不觉得这个画面其实挺美好的吗？ 特别美好 啊。就那种很和谐的， 我觉得这就是大家一起在做一个甜蜜的事业。 对吧， 我总管把养蜂这个要和甜蜜的事业，我一想到养蜂我就想到这个甜蜜的事业，就想到甜蜜的事业的那个歌。然后之前咱有一个老电影甜蜜的事业啊， 甜蜜的事业这首歌怎么唱啊书记？ 哎，我这块我还真想不太起来。我跟你说嘛， 书记刚才做出了捂脸的那个表情。 我跟你说书记，你真的是特别特别棒，就是你提到了一首珊珊不会唱的歌。 是吗？ 但凡这首歌他会唱他现在已经哼 了，因为这首歌确实挺老了。 啊，但是我会唱另外一首歌，咱们老百姓今夜 其实我选了一首还挺应景的歌。 嗯，什么歌呢？ 就是好心情。 哎呦， 好不好， 真好。 我们先听一首好心情，接着回来继续和大家聊一聊中华蜜蜂和蜂蜜。见到陈书记真的是好心情， 哎，真的好心情。 陈书记真的是很帅的书记， 超帅。而且我觉得陈书记其实今天有炸出咱们很多粉丝哈，你看包括在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上面哈，就有朋友说哎这边也是好好玩呀，然后相见恨晚说我一直在认真听讲呢。 嗯， 啊，包括丁震说很喜欢咱们节目，说他也在密云经济开发区工作过，觉得密云的这个生态宜居特别的漂亮，朝晖大桥特别漂亮，还有云蒙大桥都特别好看。 啊，这是一顺溜的跟大家推荐了很多密云的这个旅游的景点和地方哈。 在这里其实也要跟陈书记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我们节目其实是每天早上7:30到9:30两个小时嘛，然后呢我们在花椒直播和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会有两波粉丝，然后早上其实就像一个大家的早间聚会一样，然后有很多人是在上班的途中去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每天早上会听听我们说一说资讯呢，然后和我们聊聊天之类的。 对，然后其实刚才在咱们的那个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朱古力豆这也不知道他是现写的还是怎么着啊，特别长。密云是个好地方，京郊旅游赞无双，依山傍水好景色，瓜果梨桃荔飘香，古北水镇司马台，云蒙雾灵三界连，黑白龙潭桃源谷，密云水库经水源，京都一瀑清凉谷，黄峪口村风飞舞。 哇天哪， 这真的吗？ 这是一下把我们密云的特点全都给概括出来，这些景点 长脸了， 长脸了， 真的是给我们节目长脸了，让陈书记好好听一听我们节目的文化修养。 对，咱们节目的粉丝质量是不是？ 而且如果不是 太厉害了， 如果朱古力豆不是基本上每天都在和我们就是进行互动的话，谁知道他不是托呢？ 可不嘛，真是我们这个忠实的听众和观众哈。那其实今天陈书记来也是给咱们带来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啊，跟中华蜜蜂歌迷文化节这么一个相关的活动。但其实我还是想先了解一下，就是歌迷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为什么叫歌迷呢？ 歌迷呢，这么说呢，它是一种传统的养蜂的方法，养出来的出来的蜂蜜，然后才要进行歌迷。和现在我们看到的路边经常看到的啊这种蜂箱式的养蜂不同，它是用蜂桶来进行养殖。啊，你如果到黄峪口村，我们有一个中华蜂的养蜂示范基地，大家能够看到啊，有一个的，从下面大一个圆柱体上面罩着一个像蓑衣一样的一个东西，像一个草帽一样的东西啊，这个里面呢就是养的蜂桶养殖的我们中华蜂，那个上面那个蓑衣一样的东西呢是给它这个避雨用的，等到我们到歌迷节的时候，我们把它这个帽子拿下去以后，蜜蜂啊它是这样，它是顺着这个天花板来筑巢的。顺着房顶来筑巢，所以呢我们在取蜜的时候呢，先要用烟把它熏一下，让蜜蜂下去沉到底下，它沉到底下以后，上面那上面就都是蜜了。这个蜜我们怎么把它拿出来呢？我们只能用割蜜刀，当地村民也叫挖蜜，也叫挖蜜，他要把它用刀下去以后，把蜜蜂的蜜给它这样取出来，取出来以后，真的是周日的时候我们割蜜节，我们现场进行了这个割蜜活动啊，很多人我都没有挤进去，我只是伸着手机从大家的头顶上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我一看那个照片，我真是我感觉就像一个那个切开了的这个叫什么那个大柚子一样 啊， 特别干净，特别亮， 口水都要流出来， 特别干净，特别亮， 是那个就是有点就是透着那种晶莹的光泽，对对， 它这种里面蜂桶里边取出来的蜜啊叫巢蜜，和咱们市场的蜂蜜还不一样，这种巢蜜啊它是有蜂蜡、蜂胶、蜂巢、蜂蜜，这些东西都在一起的，说白了吧，就是我们把蜂巢给取出来了，把蜂巢取出来，整个这个蜂巢都是可以吃的，它是叫嚼着吃的蜂蜜， 所以您当时就拿一块吃，对吗？ 我够不着，我真挺着急的， 他只能伸进去手机，但手机不能取蜜。 我觉得陈书记太客气了，如果是我的话，扒开来啊。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偷偷平时吃，隔壁站着隔壁话。 平时还真吃不到。啊，为什么只能到歌迷节的时候才能吃到呢？因为它是咱们中华蜂，它是有一个特点，它必须要到每年的霜降节气以后才能进行歌迷，所以这是为什么歌迷节要在这个时候进行。所以要不到霜降的时候，我们取蜜取出来它不是成熟蜜。 那今年可能还晚了一点，因为今年好像有个闰月，所以今年的那个24节气好像往后 今年 延迟了一段时间。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今年之前天气的温度要高。要霜降以后应该温度要低一点，蜜蜂它不用没有那种大范围的活动了，这样它不动活了我们才能够取蜜，如果它非常活跃的话，取蜜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儿。 其实我还真就想看看就是现场那个取蜜的过程了，听起来很像以前那个一个动画片，是熊大还是熊二呀，反正我想不起来，就是 熊出没吗？ 也可能不是，或者是那个是不是辛巴里面的一个熊，反正他老抱着一桶蜜吃。 对，对，熊特别喜欢吃蜂蜜。 对，老一桶，然后拿那个熊爪，然后挠那种感觉， 就 那种甜蜜的幸福感。 其实我想问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幼稚的问题，就是如果是每年这歌蜜节的时候，蜜蜂的心情会很差吗？ 哎呦， 蜜蜂 我呀、啊，我想蜜蜂应该也是很高兴的。我觉得应该蜜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我生产出来的产品，生产出来的东西被人类认可了。被人类认可了，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高兴的一种状态。 其实你仔细听，割蜜的时候你拿那个烟先熏蜜蜂，蜜蜂不是就到了那个蜂筒的下半部分吗？它们发出轻轻的声音，那个声音你仔细听的话就是一见你就有好心情。心情很好，是不是？ 我们取蜜呢是不可能把蜜蜂的蜜都给它取走的。一桶蜂蜜呢，一桶这种蜂蜜，像外面那上面的巢蜜，我们一般通常的情况下会只取出三分之一来。要给它留够足够的过冬的粮食。这本来就是蜜蜂它过冬的东西。 对。 那咱们要是分享蜜蜂的这些美食的话，我们只能取出三分之一，要大多数的还要留下来让它过冬。 当然、 就算是他们交房租吧。 好吧。 那其实包括这个割蜜文化节还能看到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咱们待会儿再来跟大家介绍哈。包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李妮泽问了说，终于忍不住了，有个观众问说多少钱，现在不告诉你，我也想待会儿再问好不好。 对、OK， 我们一首蔡依林的日不落也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送给大家。在接下来的时段当中，我们会继续和陈书记一起来聊一聊蜂蜜和歌蜜文化节，一会儿见。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准时陪伴大家的整个早晨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因为经常喝多，所以家里的蜂蜜呢早就喝完了，可是迟迟不知道买什么蜂蜜，今天终于找到买什么蜂蜜了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每天早上什么都不干都会泡一杯温水，然后舀一勺蜂蜜放在里面搅拌着，喝起来就觉得身体会非常健康，然后今天又找到了一个更加健康的品牌的蜂蜜的水水。 书架吧，来一段。 这哥美女真的太厉害了。 是不是很适合给黄柳村做蜂蜜形象代言？ 要不要考虑我们两个去做这个蜂蜜的形象代言？ 这是必须的。 刚才有观众朋友们多少钱一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密云区石城镇黄玉口村的第一书记陈爽书记，帅书记啊。 书记好，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吧，大家好，我是陈爽。要想帅，天天喝蜂蜜呗。 特别的幽默哈。那咱们其实刚才聊了很多关于这个中华蜜蜂还有蜂蜜的一些常识，包括也介绍了这个蜂蜜的生产的过程，割蜜的一个基本情况哈。那咱们这次黄玉口村举办这个北京市密云区智慧谷第七届中华蜜蜂割蜜文化节到底是什么样的初衷呢？然后在这个文化节上大家可以玩什么呢？可以看到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书记。 一个一个来吧，好不好？一个一个来。 书记介绍得出来。你看书记好，收到了，收到了，收到了。 好，咱们这个割蜜节呢是从11月4号开始的啊，时间呢历时一直到11月26号，因为再往后确实天气也凉了，一直到11月26号。这个割蜜节呢主要是想让大家体验这个割蜜，体验这种传统的这种农耕文化。另外呢到黄玉口村以后呢，还有一些咱们游客能够现场体验的项目，比如说我用蜂蜡制作一个12生肖的小摆件，或者我用蜂蜡加一些天然的东西，我做一个纯天然的手工的香皂，这些大家都可以去现场体验的。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到11月26号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个叫登山寻觅的活动，就是在我们上山的沿途，去当我们当地有一个景点叫夫妻柏，我们登的夫妻柏这沿途，大家可以在沿途找我们之前藏下的蜂蜜，包括一些核桃、板栗一些农产品。大家搜找到这样的小条以后，回来可以到相应地方，我们来领取奖品。 那千万不要让珊珊参加这样的活动。 为什么呢？我很 难找，把那个山都给你刨了。 带着一个登山队就去了。 挖掘机去。 听起来挺有趣的，登山寻觅这样的活动。 有意思。那如果是比如说去那儿的话，比如说我要割蜜的话，我是可以自己边割边吃吗？ 可以。没问题啊， 可以是吧？ 可以，因为你可以一边割蜜一边品尝。 说实话，我觉得陈书记讲到那个割蜜的那个就是过程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说，如果现在比如说你放一个就是可以割蜜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您说的那个是叫上面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我得拿着 那个 去挖，对不对？ 有一个割蜜刀 啊，有一个割蜜刀， 有一个割蜜刀。 你想想，你用割蜜刀，然后顺着那个壁，然后你就这样划一道，然后就划出一块就是那种特别特别绵密的那个蜂蜜，然后你把它放到嘴里，然后咀嚼肯定会特别好吃， 然后再割一刀，再吃一口，再割一刀，再吃，齁好吗？齁不齁啊？ 所以请大家带温水，好吧？用那个保温瓶带温水， 带水送是吗？送一下蜜。但是我觉得，其实像刚才书记说的那个割蜜的那个情况这么受欢迎，大家这么挤，你没有时间边割边吃，跟你看《千里江山图》的体验是一样的，让你割一下不错了。 赶平常去吧，平常去可能人会游客会相对少一些。 最近是不是人特多啊？ 周末的时候游客还是很多的大家为了等这个割蜜，因为上午吧天气还是热，我们要可能到下午2-3点钟才割蜜，大家全都不走，全都跟那儿看，然后参观蜂蜜科普馆啊。对，我们这个蜂蜜刚才我忘了介绍了，我们这文化节当中还有一个，我们这还有一个中华蜜蜂的科普馆，在这里边大家也还可以现场品鉴蜂蜜，有会有不同的蜂蜜摆在桌上，有中蜂的，有我刚才说的益蜂的， 还有进口的蜂蜜，大家都可以来现场品鉴，是哪样蜂蜜更适合自己，大家可以去尝尝。 哎，那既然说到这个蜜蜂的科技知识的一个是有一个展示的一个环节，对不对？你知道我和珊珊特别喜欢冷知识， 特别喜欢， 我特别特别想问几个关于蜜蜂的冷知识，我觉得书记应该能解答我们，对不对？ 可以。 第一个冷知识就是，蜜蜂真的是蛰了人以后它就会死，对吗？ 对的。 就是它就蛰完人以后它就一定会死、 是的。 然后如果是被蜜蜂蛰了以后，最好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 最好的处理方法，我在当地和蜂农聊过这个，应该是用蜂蜜去抹在我们自己被蛰到的地方。 用蜂蜜吗？ 当然首先我们先要把它的那根针给拔出去啊，拔出去以后你要再用蜂蜜涂在上面就可以了。 我跟你们说一个我小小的经历，我印象特别特别特别深。 我也被蜜蜂蛰过 啊。不是我 那你印象深什么深？ 是因为我去拿解药了。就是我爷爷被蜜蜂蛰了。然后当时特别特别的逗，就是在我爷爷家，我爷爷家在农村，然后他们村里有一个姑娘在生小孩，就在、就是在坐月子，然后他就让我去那个姑娘家要奶。说就是涂那个母乳， 这个方子够偏的， 母乳可以治疗那个被蜂蜜蛰过之后的那个包、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种偏方、但是我觉得陈书记说的比较有道理，他拿蜂蜜来抹既有消炎的作用啊、又是那种感觉好像是这是他来给我蛰的这个包，就只有他身上的东西才能解这个毒的这种感觉、 对，原汤化原石的感觉、 我本来想说这五字我觉得不太合适，你觉得呢？还有什么冷知识想要问书记、 然后还有一个冷知识，就是书记就在这儿这么久的时间有被蛰过吗？ 这冷知识吗？ 我还真的是挺注意保护自己的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蛰到过。 那就在现场，那就只有我来分享一下被蛰的经历了。 好嘞，好嘞， 都没有被蛰过， 你来吧。 我是有一次在喝一个那种什么，就是什么茉莉花茶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拿着那个茶在喝，然后喝完以后我拧瓶盖，然后拧瓶盖的那个手突然就出现了一阵剧烈的疼痛、我就在想说天哪，我是被这个瓶盖上的刀锋给割了吗？然后后来就发现其实是有一只蜜蜂，它可能就闻着那个味道，然后我就可能手别着它了，然后立刻就开始肿起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包。然后好像城市里的人一般会说是要用肥皂水来进行清洗、对吧，把那个刺儿拔出来之后、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样一些防护的小措施，然后在去这个密云玩这个割蜜节的时候能够有一点就是自我的这个护理的意识。 是的，我要继续问这个关于蜜蜂的冷知识了哈。请问书记，就是蜜蜂蛰人的时候啊，它分得清蛰的是脸还是身体吗？ 这件事我得去问问蜜蜂。 哎，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你要打个电话先跟蜜蜂确认一下？ 这件事我要回去问问蜜蜂。 因为我很想跟他们商量一下，就不要遮脸。要是遮的话就不要遮脸，行不行？ 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呀，就是大家如果在参加这种割蜜节，这种近距离和蜜蜂接触的这种活动的时候，尽量我们身上不要抹一些这个味道比较香的，还有这种产品吧。另外就是我们穿的衣服不要穿很鲜艳的，这样呢就不会惹到蜜蜂。这也就是我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没有被蜜蜂蛰到的原因。我一去呢，当地的这些蜂农啊就告诉我说，陈书记，你们城里来的，你们可能都爱抹一些什么护肤霜啊，什么油的东西啊，包括男同志女同志，你们要抹这些东西啊，尽量如果看蜜蜂的时候身上不要抹这些东西，包括我们洗头用的这个洗头水什么的。然后呢我们穿衣服呢不要穿的很鲜艳的这种衣服，蜜蜂呢也就不会追你了。 好嘞，咱们这样吧，咱们还是来梳理一下我参加这个割蜜文化节可以有什么样的活动哈。首先我刚才听到了书记说的，一个是我可以寻山登蜜啊，边爬山的过程当中边找蜂蜜， 登山寻蜜，寻山登蜜。 书记嘲笑我，是不是？ 我真不能让你去寻山啊。 你这太吓人了，先要寻山还要登蜜。 好，登山寻蜜是我的最好是第一个。第二个可以参加一些 DIY 的活动，是吧，用那个蜂蜡来做，比如说十二生肖啊，然后或者是蜂灶啊等等等等。然后第三呢还有什么参观蜂蜜的 参观蜂蜜的科普馆，有一些科普知识讲座。然后我们现场看割蜜。另外呢就是刚才我没有说到的，可能还有一个最美智慧谷，我眼中的最美的智慧谷一个摄影展。如果有小朋友去了呢，还有可以参加智慧谷小精灵的这种绘画，儿童绘画展。 是绘画比赛， 就活动还挺丰富的 啊。最主要的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中午在当地品尝当地的农家的特色美食啊。这个 来吧， 整个全套这 重点说一下， 这个特色美食呢，在当地呢，我们叫四八席，这里边呢有当地的密云水库的鱼，有一些密云当地的特产。但是最主要的呢，是我要隆重向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黄峪口村这儿特有的三样油的烙饼。三样油的烙饼呢，不是说那三样油烙一张饼，而是用三种油给你烙出三张不同的饼来。啊，我第一次吃这个烙饼的时候，第一种叫杏仁油，它是用杏仁手工压榨出来的，当地村民手工压榨出来的，没有任何添加的。我在用大柴锅，他们要钻油啊，要挤啊，然后再蒸发就出来的油。他用这种油给你烙饼，你咬在嘴里边是浓浓的那种杏仁露露的味道，啊，腥味非常非常浓。还有一种呢，就是核桃油，用核桃钻出来的油，核桃油烙饼。第三种油呢是苏子油烙饼，这三种油各不相同，味道也不同。 我都要一份吧，现在。 可以。 我不着急啊，咱们是九点半下节目，我送您回黄峪村。 好。 那接下来真香。 太残忍了，早上在这讲这个，我还好，我吃了早餐，珊珊还没吃。 没有，我现在一直在就是流口水，然后肚子在咕噜咕噜的 叫。那除了这三个饼，还有什么好吃的呢？ 嗯，除了这三样呢，如果咱们平时咱们去的话，或者不是很忙的时候，农家院里边还会给大家做什么呀呢？还有我们当地的另外一个特产。就是我们引进的一种法国品种的肉兔，伊拉兔。啊，我们不管是做烤兔子、炖兔子，另外这种兔子宴。 陈书记，你知道 烤羊腿？ 我们节目里面珊珊曾经说过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个朋友说，哎，珊珊，你吃兔子吗？ 好残忍，吃。 老师这么回答的是吗？ 然后昨天我们刚刚分享了一个短语，叫做没有一只兔子能够活着离开四川。 现在发现就没有一只兔子能够活着离开黄峪口村了，是吧？ 其实就是刚开始就是引进这个兔子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说，你们吃兔子是不是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我说这个是，我说后来呢，我通过我自己，我上网我也看了一些材料啊，包括其实这种兔子吧，咱们可能在咱们国内可能大家不包括除了四川啊，四川可能吃兔子会吃的多一点，可能有些还不太了解。其实在欧美包括在日本一些发达一些国家，兔子并不是说我们这个男同志为了喝酒吃的一道下酒菜，它并不是下酒菜， 不是， 它是女同志和老年人吃的，它叫在欧美这些国家它叫美容肉。 哦，是吗？ 它低脂肪高蛋白叫美容肉。 兔子，英国人超喜欢吃兔子的。 美容是吗？为了， 我觉得所有说兔子吃兔子残忍的人，都是因为他们没吃过。真的，就是兔子真的很好吃，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讲的不是说那种保护或者是宠物兔，因为本来喂的就是肉兔嘛，对不对？它本来就是要拿来吃的嘛。 如果你仔细听，你可以听到我就是肚子在咕噜咕噜叫的声音吗？ 电乐声音可以大一点，这样的话可以把你咕噜咕噜的声音稍微遮一遮。 我觉得好像陈书记在黄峪口村工作这两年吃的很少。 先让大家吃好吗？ 那好，那你说你去了之后，咱们是除了玩吃之外呢，我总得带回点什么吧？我觉得还是可以解答一下刚才那个观众朋友的问题哈，这也是我自己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如果去的话，真的想买蜂蜜的话，只能在当地买吗？多少钱一瓶啊？ 在当地，如果咱们去了这个黄峪口村买蜂蜜的话，价格呢要比市里买的要有一定的优惠。市里也不是，市里有蓝岛大厦，我是蓝岛大厦派出来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蜂产品呢，首先在蓝岛大厦的三个店都有销售，包括金宇店、通州店和蓝岛大厦本部三个店，另外还有阳光绿城酒店，那在市里比较近的地方，这三个地儿有卖的。另外，如果咱们大家去黄峪口村的巢蜜呢，只能在黄峪口村这个我们养蜂合作社有卖，它属于一种农产品，这个巢蜜的话，在黄峪口村卖的是200块钱一斤，200块钱一斤。在那儿在当地买，就是说，如果是生产好的蜂蜜的话，中蜂蜜的话是108一斤，商场里面，蓝岛大厦呢，因为是在市区里面要有一些运输费，有一些人工成本，价格呢要比这里面要高一点。 高一点是大概在多少呢？如果是 在168左右， 然后是一斤是大概就是一瓶是吗？ 一斤，我们的蜂蜜是半斤装，半斤一瓶的， 所以一斤里面大概就是在80多块钱。 我觉得还挺好的，可以接受。 我觉得 然后也挺适合做朋友、送朋友啊、送亲人啊、做伴手礼这样，对吧？ 对。然后蜂蜜是有保质期的，对不对？一般是在多久呢？ 蜂蜜一般的保质期是在2年，但实际上如果是越纯的蜜的话，它能够放的时间会长， 会长是吗？然后我们需要放在冰箱里吗？ 啊，这个不需要放冰箱里。如果我们大家是从买的买的是这种原蜜的话，作为农产品，如果大家去买从蜂农手里边直接购买原蜜的话，那是需要放在这个冰箱里边进行冷藏保存的。 嗯， 如果是生产好的蜜，我们直接放在这种避光的地方就可以了。 明白了。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吃兔子的事情哈，然后说到兔肉其实是美容的，有路散人说，哎呀，美容这个名头好啊，这样我就心安理得了。 给大家找了个理由是吗？ 但是一直不是很心安。然后包括刚才聊这个蜂蜜该怎么买的问题哈，如是我闻说蜂中极品，蜜中极品是蜂王浆。然后包括吉他最疯在问说，外地的要怎么购买你们的蜂蜜？ 对，你们为什么不开个网店呢？现在网店多方便啊。 嗯，现在呢正在通过我们这个新开发的这个公众号的平台， 嗯， 开发这些网上商城。 那赶紧的给大家说一下你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叫什么。 大家直接搜索密云智慧谷就可以了。 好，密云智慧谷。 好的。 嗯， 你们先聊着，我先搜一下。 你先搜一下，先下个单是吗？咱们这样吧，咱们现在也休息一会儿。如果大家对这个我们的智慧谷中华蜜蜂第七届的一个歌迷文化节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今天这个机会哈，因为待会儿节目剩的时长的确不多了，再问一下陈书记。 今天好不容易把陈书记那个请到我们的直播间 hold 住 陈书记， 比蜜蜂还 hold。 一首滴答滴送给大家。 嗯， 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是微微一笑。我们今天很厉害，请到的是陈爽书记。 嗯，是的， 密云黄峪口村的陈爽书记。 对的，刚才也聊了这个密云黄峪口村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哈，吉他吉他最风又问了一遍，确认了一遍，说这个公众账号是叫密云智慧谷吗？ 对，密云智慧， 密云智慧。 对，这个公众账号也是已经现在可以正常的运行了。 这个公众账号呢是刚刚开通的啊，另外还有一些网上商城可能现在还不是很完善，最近期呢我们要马上加紧做这块的内容，可能现在大家看可能还不能够网上商城呢，还不能下单，但是很快很快就可以实现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在北京或者是北京周边的朋友，我还真的还挺推荐大家这次就真的到黄峪口村虽然在比如在北京市区蓝岛大厦也有售在北京有三个这个直营店或者是有销售的这个店面，但是我觉得既然刚好赶上了我们的歌迷文化节，不妨在11月4号到11月26号是吧，是这个时间，我们亲自去到密云智慧谷的黄峪口村去看一看这个歌迷文化节，去现场体验一下我们的蜂农们养完一年的蜜蜂之后是怎么样收获这些蜂蜜的，是不是啊？ 对， 也会觉得很有趣。你看醉风是真的在查，他说没有，还没有开售呢，我查过。 今天真的损失挺多单的，你看我这儿一单，然后醉风一单，然后珊珊这儿有一单，然后我估计刚刚问的那个碾应该也有一单。 咱俩干嘛？咱俩是有提成吧？ 好吧，我回去以后肯定要马上把这个电商这个上面的平台给它开完善好。 对对对，而且要澄清，我们没有提成，我们只是有赠品。 没有赠品，赠品也没有。但是其实我觉得今天整个节目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瞬间，我不知道水水是什么啊？是陈书记刚才在介绍这个蜂蜜的时候，他有一瞬间特别的真情流露，说我们155户这个黄峪口村的村民有77户是吧，在养这个蜂蜜。我每次跟他们一起做这件事情时，都觉得很幸福，觉得这是一份甜蜜的事业。 对， 他说到这几个字的时候，真的是满脸都是甜蜜的幸福， 感觉像和蜜蜂和村民在谈恋爱的感觉。 嗯，对， 养蜂嘛，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件应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另外呢，通过养蜂呢，大家呢还能把这个我们所在的养蜂所在区域边的里面的环境给它搞好啊。总是老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那么我们怎么把我们身边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呢？黄峪口村的村民他就养这中华蜜蜂，我觉得这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实践。我们通过养蜂，利用我们这边的好的环境，大家能够利用环境，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么大家肯定会更加的会爱惜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密云这边的环境也会越来越好。为了保护北京的市民，一开始我们是为了保护这盆水，为了大家能够喝到很好的水，然后我们去保护环境。到后来，我们是为了自己能够过上更好的日子。能够把我们生活过好，我们养中华蜜蜂，然后我们会很自觉的就保护这些环境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养蜂的过程当中，我们村民的这种环保意识也在提高，大家不光收入提高了，环保意识也提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甜蜜的事业。 因为如果村民不保护环境的话，中华蜜蜂也不干。 就不在这住了是吗？ 对， 你看刚才在微信公众账号上面丁震也说了，说咱们那个密云智慧谷的公众账号还不能买蜂蜜，我也特别想买，怎么办？咱们赶快开动。 好吧，我一定抓紧落实这件事。 对，而且其实我个人是觉得现在大家就是比如说周末会有一个小的一个休闲的一个区间，大家可能就一天两天左右，然后我觉得智慧谷的这个歌蜜文化节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去处。所以陈书记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大概什么时候啊，然后我们怎么去，然后让大家就是真的是能够在周末的时候到密云去感受一下蜂蜜文化节的这样的乐趣。 大家如果周末要去智慧谷体验这个歌蜜文化节的话呢，我想路上的车程，咱们如果是自驾车的话，从北京市里面开车到密云智慧谷大概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啊，要走京承高速，从16出口出来，走密云城区，然后大家顺着蜜罐路一直走黑龙潭方向，到蜜罐大桥以后，我们顺着再往冯家峪方向走，再走山路大概有要开10多分钟啊，大家会看到路边有一个西湾子村的路牌，我们顺着路牌出了大路，然后再一直顺着小路一直往前走，大家就可以走到智慧谷景区里边了。另外如果是大家有坐公交车而来的朋友的话呢，那我们要坐980，从东直门乘980到密云城区，换乘密65路，密65路呢是可以直接开到我们黄峪口村里面的。 但是这趟公交车呢，因为它一天呢只有两趟车，所以大家还要掌握这个时间啊。它开进村的时间应该从民城区发车开进村的时间应该是在上午10:30左右的时间，往我们这个黄云口村里面发车。 简而言之，建议自驾。 对， 大家最好是自驾。 65路反正就是两趟，一趟进一趟出，赶不上就进，可能进去了出不来。 再出来就是下午了，就是。 啊，没有那么可怕。我觉得自驾其实可能是更方便的一种方式，但当然如果想体验这种坐公交的乐趣，我觉得也可以，因为坐公交其实的确是有乐趣的， 是吧？ 我们有很多游客到周末的时候。都是自己背着行囊，然后直接就是坐着公交车来的。然后虽然我们当地有农家院，也可以为大家提供这些这个民俗旅游的这种餐饮啊、服务啊，包括住宿，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一部分人愿意这种背着自己的行囊，我在山里边，我再找一块小地方，我支个帐篷啊，在外面体验着和大自然这种亲密接触的感觉。因为在我们山里面，在密云这个周谷这个山里面，夏天的时候，我们如果去的话，能够看真的是看到满天的繁星。啊，我感觉我看到的是整条银河，哎，真的，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太多了。 吃着蜂蜜，吃着三油烙的饼， 三样油烙饼， 然后这个巡山灯蜜， 巡山灯蜜， 是的，然后看着银河，是吧？ 没错， 密云的确是个好地方，包括醉风也说了，说真羡慕你们可以离那里那么近。 那最后还是要把一些实用的信息再次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智慧谷的蜂蜜的品牌是叫做 惠生， 惠生，哪个惠哪个生呢？ 它是这个 智慧的慧， 不是智慧的慧， 优惠的惠， 惠聚的惠， 对对对， 惠聚的惠， 优惠的惠， 优惠 的 惠， 啊，生活的生， 生活的生， 惠生养蜂合作社，它会由惠生养蜂社生产的叫中蜂谷牌，注册商标是中蜂谷， 中蜂谷， 中蜂， 注册商标是中蜂， 中华蜜蜂谷， 对对对， 然后是在我们北京市的三个蓝岛大厦都有直接的售卖， 对， 然后我们的网店也是马上要开，我和珊珊会持续追踪一下，如果什么时候就是这个网店开了，你也告诉我们一声， 好的好的， 我们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吆喝吆喝， 好嘞， 所以大家也不要着急，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这是来自醉蜂的留言，大家可能一天早上都被我们这个吆喝蜂蜜吆喝的非常的馋了哈， 被蜂蜜撩的， 在北京的话就去黄云口村亲自看一看，不在的话呢就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关注密云智慧谷的公众账号，随时关注他们网店开售的情况。 那再次感谢陈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经历，也给我们介绍这个智慧谷的这个蜂蜜节的活动，以及介绍蜂蜜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对我们的生活很有益的事物。那刚刚朱古力豆是留下了他的最后的两句诗， 是的， 对不对？ 最后再一次把他这整首诗送给大家好了，这是对于这个书记的一个赞美哈。密云的确是个好地方，密云是个好地方，金郊旅游赞无双，依山傍水好景色，瓜果梨桃荔飘香，古水北镇司马台，云蒙雾岭三界连， 节奏节奏， 黑白龙潭桃源谷，密云水库金水源，京都一铺金梁谷，黄峪口村风飞舞，最后两句大饱口福民俗宴，东来滑雪最南山。 好吧，谢谢朱古力豆，我一定要把这首诗带走。 OK， 再次感谢大家在早晨对我们的陪伴啊！这里是微微一笑，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的内容。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再次感谢陈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